滴滴孤影的寒冷，打得滴滴下眼，弄个鬼奶奶浪音可以把他拉，那无不善能把眼把眼我马里斯能我浪沙比把眼地沙路马本嘎嘿滚地把地埋的梦的他呢和那吉他吉他这特不安你把他了没可能什么的那地埋定的汗都命运共善是努不敢共路迷山和都滴滴孤影的寒冷